啊，色何者？色光照人，一片是非也。身行者，自身之所行。我们要把它做到。啊，绝不求别人。以善行善行对我，不求这。求我以善行善行对他。这才圆满。这才是真正的最高享受。啊，这才是幸福人生。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。啊，跟这个世间任何一个人没有结缘处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没有分别。是佛对众生的无缘大慈，为无条件同体大悲也，怜悯一切众生，这是悲。众生造作一切不善，怜悯他，不能怨恨他，不能责怪他。为什么？他很可怜，他迷到这种程度。啊，到哪里去了？迷到三途里去了。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自己要能知道、能觉悟，他就回头了。他回不了头来，太可怜了。啊，人哪一个人没堕过地狱？都有堕地狱的前科。现在的人生把过去事情忘掉了。啊，阿罗汉的神徒提到无间地狱，阿罗汉听到身上冒血汗。这是为什么？提醒他，他回想过去在无间地狱的情形，现在还心有余悸。啊，那种恐怖惊慌还会现前。你就想，那多么可怕。人为什么要造这种恶业？迷惑一时糊涂，迷于欲望产生，所以才干的事情啊。这段事情无论是理是事，佛经讲的最清楚，讲的最明白。那佛法，除非你不信，如果你要是真信真记住，你一生会被他摄受，你永远不会离开他。你离开他，今天这个日子怎么过？没有快乐可言。你要是记住他，今天一生很幸福，很快乐。离苦得乐，他就在眼前呢。啊，真的帮助我们，你就尽苦得救尽乐，就尽了平心。啊，就尽苦是欲望，是我也。真的离开了，永远离开了。 佛教我们把一切众生全看成佛，这个话我们听得多啊，大乘教常讲啊，可是我们从来没做得过。那你没听懂，你没接受，怪自己，不能怪别人啊！啊，佛为什么这样说？佛说的是真话，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啊，不是我要把它看成佛，不是的，它本来是佛。我们看众生是凡夫。为什么会两个看法呢？佛从自性上看是佛，我们从相上看，从外表上看，外表上看不是的。那可是外表是假的，自性是真的，他真的是佛，他假的是凡夫，他是假凡夫，他是真佛。你没看过？看到，包括地狱众生都是假地狱众生，他真的是佛啊。佛为什么变成假地狱的众生？佛他迷惑了，他没觉悟啊，他迷失了自信，他变成那个样子，但是外面像变的样子，里头没变呢。这个要知道啊，啊，本体永恒不变啊，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是佛，花草树木是佛，山河大地是佛，没有一样不是佛。你要是不懂普贤誓愿，你一样都做不到啊。那个离境祝福，用自己的身心离尽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，一个不漏，那才是普贤菩萨的离尽诸佛了。啊，回谤我的人能离尽吗？陷害我的人会离尽吗？障碍我的人会离尽吗？统统要离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都是表面上的事情，表面事情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假的你能不放下吗？真的你能不重视吗？啊，重视真的，放下假的，冤亲债主全是福。啊，我对他们全要恭敬，全要赞叹，全要供养，自己好好忏悔一场。啊，我们才能走回成佛之道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得这么辛苦，故事不在别人，别人没有过失，老祖宗教给我们行有不责，反求诸己，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。过失在我一个人，不在别人，别人没有过失，这是解决问题真正最好的方法。把过失都推给别人，永远是没完没了，不是你这一生辛苦，你生生世世到哪一辈子你觉悟了，你回头了，过失在我，不在别人，问题解决了。 这是什么道理？佛在经上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谁的心想？自己的心想。所以要找自己，不能找别人。啊，我的环境不是别人心想生的，是我自己心想生。回头是岸，一回头就大彻大悟。那为什么别人那个人，那个人是我心里变现出来的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，这一桩事情理太深了，事非常复杂，不是普通人能理解。佛常说给我们这个概念，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理解明白了，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佛所说的这些话全明白了，心地恢复到清净平等，这叫悟入法，步入永境的非漏随尘，非漏就是无漏，无漏纯心纯善增长啊，啊，所以一切烦恼断尽，纯心纯善的天天增长，这叫信心圆明啊，自信本来清净。圆满光明啊，智慧的能向好自然现前，若在佛国呢就称之为究竟无漏啊，所以加个究竟说明它是妙觉如来本觉以下，不加究竟，那就成为无漏法。啊，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。我们要常常记住世尊一句教训。啊，它非常重要。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时时刻刻记住这一句啊，然后才真正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所有的际遇都要自己负责任啊，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啊，怨天尤人呢是罪是业，为什么呢？与外面境界不相干嘛，没有人惹我，我也没有能力惹别人呢，全都是自作自受啊。那么修行修什么？修行就是回光返照，这叫看破，把自己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净善要保任 佛教的名词叫保任，叫保护好，不净不善，要把它放下，这叫修行啊，真修啊，与别人不相干啊，修行这桩事情，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，完全要靠自己啊！有没有障碍？你没有，障碍不了。啊，一切善与不善，全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被染污了，这个责任要自己负啊！别人送给你，你自己接受就要负责任，别人送来了不接受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是不接受，永远保持心是清净平等，觉而不迷，这叫真修行人。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！不要说事情善人给我们讲一些善法啊，不能放心上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一些经教也不能放在心上，这个要知道，经教放在心上你不能成就，你成不了佛。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，你怎么还有佛法？所以佛说得很好，我们自己千万不要搞错了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法上印邪，何况非法？”那个法是佛法了。释迦牟尼佛跟你讲了49年，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你了解意思，明白就好。放在心上，你的心被污染了。被释迦牟尼佛污染啊，这个污染虽然是善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果报在三善道，如果不放在心上，你超越六道轮回啊！佛没有骗我们呢，佛对得起我们呢，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自己误会了，搞错了，学佛学了一生的烦恼啊，不会学，处处着，佛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，不要着相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华严经上说的啊，佛说得清楚，我们要真正听得明白，不学受用，受其利不受其害啊，这叫善修。佛菩萨善教，我们要善修啊，才能真正得到利益。啊，迷是自己迷，不是哪个人把你迷了，不是自己迷了啊。 这个宇宙之间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没有障碍我，自己障碍自己，还要怪别人，罪上加罪也。啊，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都是独立的，没有别人能干扰你，没有别人能诱惑你。我们想诱惑，你自己甘心被他诱惑，你要不接受，他诱惑不了你，还是自己负责任吧。啊，他有权利诱惑我，我有权利不接受。啊，那你接受是怪自己，不能怪他了。啊，你把责任都推给别人，这个罪过很重啊，这很不公平。啊，所以佛跟中国古圣先贤都叫人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你自己好好反省。啊，一切问题决定在自己这边，而不在对方。啊，很多人想不通，通通都认为是对方对不起我，我没有对不起人的事情。啊，这个想法。问题就越来越严重，永远不能解决。回光返照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问题一解决，自己的清净心现起，智慧心现起，慈悲心现起，你会原谅他，你会帮助他，会感化他。这是佛陀教化众生的原理原则。那佛陀怎么教人？就教法。啊，教他还不能回头，我自己的功力还不到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我真的没问题。那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圣王。那舜王在世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死了，死得早，父亲娶了继母，生了个小孩。那父亲听继母的话，总想方设法把他害死。啊，他自己反省，到野外痛哭流涕反省。为什么不能得到父母的这个继母的原谅？啊，没有得到继母的爱，反省了自己做的不够啊！啊，天天改过，天天反省，三年终于把一家人感化了。啊，一家人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。家和万事兴，24孝他摆在第一啊，真的感动天地的啊，跟前苦啊，家里没有牛帮助我，大象来帮助，自动来的啊，鸟到田里来帮他除草啊，感动天地鬼神。啊，尧王听说有这么个好人，啊，真能把一个整个家庭改变，啊，是个极端叛逆的家庭，变成这么好，啊，尧王把两个女儿嫁给他。啊，十个儿子给他做朋友，看到他是真的，他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正发自于内心，最后尧王把王位让给他。 这样的好人做国王，一国人有福啊。啊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啊，孝感天地，不杀生，包括不恼害众生。啊，众生因我生烦恼，我就错了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怎么能叫人因我而生烦恼呢？啊，不头脑，啊，最微细的地方是没有占人便宜的念头。有人占人便宜的念头，那道心。虽然没有偷盗的心，就造心啊，想占一点便宜，这个念头不可以啊，我们才能学得干净的 啊，不忏悔啊，无论受怎么样的伤害，像割礼王被割截身体。没有一丝毫怨恨，为什么？人家明白了，了解事实真相啊！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所以他在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临时处死也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做佛去了，这个身体舍掉，他做佛去了啊，释迦牟尼佛不真做佛去了啊，忍辱波罗蜜圆满，提前成佛了。天界千佛，释迦牟尼佛本来是排在第五的，弥勒排在第四的。啊，他因为忍辱波罗蜜修圆满了，他提前成佛。啊，弥勒菩萨在后。那有什么好忏悔的？感恩都来不及，哪有忏悔？啊，就是他明白，他看清楚了，啊，所以他能做到。我们为什么有忏恨心呢？爱这个身体，这身体是我，他伤害我身体了。啊，什么时候说身体不是我？你就不会起心动念啊！所有一切境界都不是我啊，物质的环境、精神的环境、自然的环境都不是我啊！我是什么呢？我是法身，我是自信，我是法性啊！自信法性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三种现象都没有，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是我们自己宗门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！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自然肯定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我今天就他迷惑，他造种种不善业，你不但不怪他，你还很怜悯他啊！他杀了我，我不会责备他， 怜悯的，他没觉悟啊，他要觉悟决定不会有这种行为啊。下面还有一个注解，是于无量时以十善法教化众生，众生受益，心生欢喜。怎样用十善法教化众生？自己做到，自然就教化众生；自己没有做到，叫人去做假的。啊，纵然把十善业道经讲得头头是道，讲得天花乱坠，别人不相信。为什么？你没做到。啊，早年我们唐池开学之前，我给老师们谈话，我告诉大家，搞教育最成功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像中国的孔子啊，他怎么成功的呢？先行其言，他所说的全部都做到了啊，没有说他讲的他没做到，所以别人相信，别人效法，他就成功。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做到，叫别人做到，别人看我们做不到，他是要骗我的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好，你为什么不做到？好，你设想好，好在哪里？你真做到了，相信。你没做到是你在骗我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秘诀，那我们要想把这人教好，首先把自己教好啊，自己真的心好，念头好，言语好，所作所为样样都好，你才能感动人呐！啊，人要修福，老师是关键啊！我遇到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教给我《楞严经》上所说：“将此身心奉承差了，是则名为报佛门。”啊，我们这一生走的这条路，幸福诚信的啊，皆佛经教。我们能理解，能读诵，能理解，依旧修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这一生呢学他，那这一生呢，你就超越了业力了，你那个业报身不起作用。这一生当中啊，佛菩萨照顾，佛菩萨做主，这多自在啊！啊，一生当中的际遇、遭遇，全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有顺境，有逆境，有善缘，有恶缘。 菩萨为什么这样安排呢？来磨练我啊！啊，千锤百炼呢，看你动不动心呢，看你会不会退转呢？啊，你经得起、经不起考验呢？啊，这做佛嘛，啊，我们选择净土法门，终极的目的呢？是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啊！什么时候来接引？是阿弥陀佛做主啊！阿弥陀佛还没有来，我就知道我还要在这个世间呢来出考验啊，来受折磨。到阿弥陀佛点头可以了，他就来接我走了啊！我在这等他。这个自在啊，自己与自己什么都不操心，什么都放下啊，真正学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的普贤圣愿，要落实，要真做到这一步行，你看续品第二品里面得尊普贤啊，我们现在念的还没念完呢，得尊普贤了普贤菩萨誓愿是修学净土行门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头一个礼敬度佛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啊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一切众生呢当佛来看待？还没做到，没做到还是在做折磨啊。磨到哪一天把你这种烦恼习气功高我慢磨得干干净净，看到蚊虫蚂蚁都说阿弥陀佛、啊、那就是阿弥陀佛才行啊，对他恭敬礼拜供养啊，向他忏悔，诸佛如来利于见相，见是心理现象，起心动念，相是物质现象，那换句话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他们这两样都放下了啊，我们要尝试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放下之后那个心量无所不变啊，这个心量起作用是智慧，就是无所不知啊，这是真实智慧啊，是心真实，我们要用真心待人，要用真心生活，快乐，你不会有烦恼。啊，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，绝对不做三恶道。三恶道是妄念成就的，我们用真心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啊，别人用妄心对我，我用真心对他。这就是我们学佛真正得到受用的啊！如果还跟一般人一样，那你没学啊？为什么 一般人是生活在梦幻之中啊，这个世界是梦幻泡影啊。金刚经上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一切人活在这里头啊，他在做梦啊，他颠倒啊，那他对我发脾气，他要伤害我，这是自然现象，不足以为怪，不能怪他，他没醒过来，他像我这样醒过来就不会了。啊，知道呢，知道他跟我是一体，啊，牙齿跟舌头是一体，牙齿把舌头咬破了，舌头能报仇吗？很看这个道理啊，不能报仇，为什么一体啊？要晓得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一切诸佛跟我是一体，诸佛是觉悟的，众生是迷惑，同是一体啊。啊，我们才能把这个佛法佛很无讲理啊，讲事啊，样样讲清楚，样样搞明白，让我们做个明白人，这叫学佛。佛是个明白人，阿罗汉是明白人，菩萨是明白人，我们要跟这些人看齐啊。啊，所以要用真心待人，决定有好处，决定不吃亏。啊，好处是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轮回是妄心变的。啊，那我们是不服。啊，别人欺负我，别人诽谤我，我不服，不服就继续搞六道，就继续搞轮回，错了。啊。无论顺境逆境都不放在心上，若无其事啊！而且对这些人，特别是对伤害我的人，要感恩的 啊！为什么要感恩？由于他们这些言语动作来考验我，看看我生不生成慧，起不起烦恼。我不生成慧，我不生烦恼，我考试及格了。啊，这他把我提升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你看，恩与怨就在他一念之间。你一念反过来说，害我的人是我的恩人。我要感恩他。我通过了，我没有怨恨。啊，我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菩萨六波罗蜜，忍辱波罗蜜，就是这么修的。他是信，帮助你修忍辱的老师啊。啊，顺性，没有贪念，知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所有名闻利养都不是真的。啊，逆境也不是真的。啊，逆境不生怨恨，顺性。不生贪念，在顺利境界里把贪嗔痴磨掉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顺境也不是好事啊，让你身体坦白啊，那也是麻烦事情啊。啊，通通要放下，啊，一切放下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要用真心啊，千万不要用妄心待人交往啊，要用真诚，要用厚道，要用爱心啊，自己显照一切王法，有大智勇啊，无量方便随诸众生，所应待解，皆能开示种种法义，是故得名一切众生。这个名称生出来的啊，一切种子明心见性的人都有啊，没有明心见性，他没有这个智慧。 啊，这个智慧的大乘，原教初住以上，别教初地以上，他们真的了。啊，在极其恶劣的逆境里头锻炼过，真正不起心动念，大乘经上讲无生法忍，啊，陷入这个境界，这个地位高了，无生法忍，确地菩萨才真的，啊，七地是下品，八地是中品，九地是上品。啊，这是真正高位的菩萨。啊，我们要知道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啊，千万不要跟人一般之见，一般起心动念还做恶的，那都是迷惑啊，他们果报不好啊。你要是看见了，你会生怜悯心，会生同情心，怎么还忍心去责备他？那怎么可能还用怨恨心来对待？不可以的。那虽能忍，忍人之不能忍，这就有大智慧啊，他就有方便。啊，就能关心众生需要什么，你就用什么方法教他。众生根性无量无边，教学的方法无量无边。啊，一切种子就是一般宗教讲的全知全能。啊，赞叹上帝的话。啊，用在自信上是真实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永远记住，与人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至少要看一切众生是一家人，不同的族群。不同的国籍，不同的信仰，全是一家人。啊，不要有分别，不要有执着。啊，全心全力的为大家服务，没有人不欢喜啊。我帮助别人，别人也帮助我。啊，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啊，与无量是平等，慈悲善良，特别是看什么？那一些跟你有恶缘的人，啊，回报你的人，侮辱你的人，障碍你的人，啊，陷害你的人，都要用平等心看待。啊，不但没有怨恨，有感恩的心啊，他用这些手段对我，他为什么不对别人？啊，跟我有这个缘吗？跟别人没有这个缘吗？ 人是前世结的啊，那这是缘就了了。好事情呢，不是坏事情啊，啊，缘就了了。啊，缘有善缘，有恶缘，通通都要了，善恶都要了。啊，我们的清净平等觉才能显现。啊，恶缘有障碍，善缘也有障碍。啊，懂得这个道理，没成佛之前，我们所遇到的全都是了缘。问题就看你会不会，会全了了，都快乐；不会什么又戒了，麻烦大了。恶缘戒了，变成仇恨；啊，善缘戒了，那变成眷属；啊，变成情执。啊，生生世世都脱不了的。啊，唐太宗佛门就大护法了。啊，心量大了。那个时候，基督教叫景教传到中国来，他要护持；伊斯兰教传到什么，他要护持。宗教的总护法还不低。啊，我觉得他多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情执。啊，他跟皇后感情非常好。皇后好像36岁过世的。啊，皇后过世，他一生再不理皇后。啊，皇后葬的那个地方，他窗户一打开能看见，天天能看见。情执太深了，他会多地狱，就这个关系啊。啊，当然另外一个战争的时候杀人太多，啊，这都不见地狱啊，所以是冤亲要平等，冤亲同样会障碍我。啊，怨要消，亲也要消。啊，要回归到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一尘分明，能消81劫生死重罪。啊，生命必生，这有什么稀奇？不是假的。当然之理啊，所以问题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对一切人事物坦诚见面，这个要紧。执心是道场啊！啊，我念佛用真心，我待人可以用妄心，错了。那个佛也是妄心，一妄。一切妄，一真一切真。啊，这个道理总要懂。我用真心待人不吃亏。啊，别人骗我，我也不吃亏。别人障碍我，别人陷害我，我都不吃亏。啊，我真诚。啊，跟这些不真诚的人在一起，他提升我的境界。啊，他是我的一面镜子。啊，他这些不诚实的，我反过来问自己，我通通没有。好啊。啊，没有这些境界支柱，我不知道自己到第几层了。 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统统是善知识，统统帮助我们提升，帮助我们增长。啊，如果我们用错了心，用妄心，那这个外面境界影响我，帮助我们堕落。啊，我们用真心呢，它就帮助我们提升。要学佛，要学菩萨，不要学凡夫。啊，佛菩萨只有一个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怜悯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有起心动念不是佛菩萨。啊，但是自信里面有大慈悲，有大智慧，用大智慧慈悲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那么真正离苦得乐，我搞了63年，我选择这一步，无量寿经会集分，我选择这一步，念老居士的记住，啊，我这60多年的经验，要让我在一切经里头选一部，我就选这一部。啊，在这个东西没出来之前，有人问过我，早年我在美国，啊，有一个居士问我，这法师，这个大藏经。经书这么多，要让你选一部啊，你选哪一部？我没有考虑，我选偶业大师的《弥陀经要解》。啊，那么80年代我遇到这一部，我就告诉大家，我现在选择这一部，为什么？这一部讲得清楚，讲得透彻。啊，要解虽然好，讲得简单扼要。啊，用它来做招募口诵本很好。要想把极乐世界搞清楚搞明白，那只有这部书。啊，搞清楚搞明白比什么都重要，为什么？不怀疑了。肯定去了，啊，信心坚定了，愿心坚固了，绝对不会动摇了。啊，这个地方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跟我都不相干，所以我都欢欢喜喜，一切随缘，随缘都自在呀，绝不受外面境界干扰。这5种习性。叫见惑、迷惑，完全是错误的。身见、边界，边界我们用最粗浅的话来说，对立，两边的啊，我们要舍得这些身，不跟任何人对立。不跟事对立，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把对立化解掉。啊，大乘经教上讲得好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。啊，常常想到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一切法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。 所以他跟我说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跟我一起，一切众生跟我也是一起，一体怎么能不尊敬，一体怎么能不爱我，一体还能有分别吗？那是佛说我们迷惑，我们就不知道是一体，分子分他。啊，认为有善有恶，这都是错误的见解。啊，不能有成见。见取见，见取见，就是所谓的成见。啊，见取见，果上的成见；见取见是因上的成见。啊，这只有因有果，生错了。啊，幕后有个邪见，不属于这五大类、四大类的，所有错误的见解归纳在这一类，五种结果，五种见惑都没有了，就证虚陀含空。正虚陀含空，那是真正的正法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有加进，有清净，有修行，有正果，正法。那末法时期，正法出现了。啊，正果，全在放下。真正帮助放下，全在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了解事实真相是看破。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。放下就成果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为什么还搞六道轮回？为什么还给别人过不去？啊，跟别人过不去，自己造恶道的业，啊，地狱魔鬼出生。啊，造这个业自己不知道啊。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。无不是业，地藏经上说的。啊，那么今天学第二个法人，为别教菩萨，啊，与实行未通，修习假观，虽知一切法空无所有，而能假离一切法，化诸众生。这个化是教化，啊，教化众生。于假法当中呢，人口、人证，这叫法人。人这个字有同意的意思，有许可的意思。也有肯定的意思。啊，法真的是假法，不但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也是假的。啊，因为建立它的理论是假的。啊，建立十法界，就是十法界从哪来的，六道从哪来的。啊，我们这个宇宙这一些万物从哪来的？全是从阿赖耶来的。啊，阿赖耶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所以妄心变现这些法呢，全都不是真的。就像魔术师一样， 他变的一些魔术是假的啊，所变出来的还是假的，你可别当真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在假法里面待的时间久了，都以为是真的啊，不知道是假的啊，所以里面产生很多冲突。如果知道全是假的，这冲突就化解了啊。假的还有什么好争的啊？世间人所争的不过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，真正觉悟的人，明白的人，他晓得全是假的，你要都给你吧啊，只要你喜欢就拿去啊，一丝毫吝啬都没有啊。你是自己迷，不是哪个人把你迷了，不是自己迷了啊。这个宇宙之间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没有障碍我，自己障碍自己，还要怪别人，罪上加罪也。啊，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都是独立的，没有别人能干扰你，没有别人能诱惑你。我跟你讲，诱惑你自己甘心被他诱惑，你要不接受他诱惑不了你，还是自己负责任啊。啊，他有权利诱惑我，我有权利不接受啊。那你接受是怪自己，不能怪他了啊。你把责任都推给别人，这个罪过很重啊，这很不公平啊。啊，举佛跟中国古圣先贤都叫人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你自己好好反省啊，一切问题决定在自己这一边，而不在对方啊。很多人想不通，通通都认为是对方对不起我，我没有对不起人的事情啊。这个想法问题就越来越严重，永远不能解决。回光返照，问题解决了啊，问题一解决，自己的清净心现前，智慧心现前，慈悲心现前，你会原谅他，你会帮助他，会感化他，这是佛陀教化众生的原理原则。那佛陀怎么教人？就是教法。那教他还不能回头，我自己的功力还不到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我真的没问题。啊，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记载的舜王啊，舜王在世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死了，死得早，父亲娶了继母，生了个小孩啊。父亲听继母的话，总想方设法把他害死，啊，他自己反省，到野外痛苦流涕反省，为什么不能得到父母的这个继母的原谅？啊，没有得到继母的爱，反省呢，自己做的不够啊！啊，天天改过，天天反省，三年终于把一家人感化。啊，一家人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，家和万事兴。二十四孝他摆在第一，

啊，他不给我打招呼，我先给他打招呼，我先给他行礼，希望把这个结化解。啊，不要说他不理我，才不理他了。好了，这两个对上了。啊，来生遇到的时候就加倍了，这缘分就加倍了。一事比一事严重，到最后会演变成战争。冤枉死的不知道多少人，无间地狱罪就成形成了。啊，大家要不相信，去看看《安世全书》第一篇，它一共有四篇，第一篇。文昌帝君胤祉文，看看以文昌帝君的报告，他过去是确实为师大夫，是确实冤冤相报的事情，他都说出来了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啊，到最后还是佛救了他。太可怕了，决定不能干了。啊，我们明了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。啊，别人讨厌我的，我不讨厌他。我尊重他。回报我的。障碍我的。陷害我的。我都用感恩的心对待。啊，没有丝毫怨恨。我讲经天天为这些人回想，啊，希望化解这个心结。啊，能够接受佛法，大家一起学佛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做个善友。这样才好啊！啊，决定不能在娑婆世界生生世世啊，啊，吵嘴打架啊，这个绝对不少事情啊。这就是要求，要真正求啊，要能忍辱，能忍辱才有禅定，有禅定才有智慧。啊，不能忍辱的人一事无成，所修的功德都流失掉了，要火烧功德林，心里一个不高兴，功德全没有了。啊，他有福德，福德不会受妨害，功德不行。啊，功德非常难修。啊，你自己想到你做了多少好事，积多少功德，想想什么时候起到现在没发脾气。如果早上发的这脾气光了，啊，以前修的都完了，临命终时发一顿脾气，一生全光了。啊，是为什么？送走。啊，佛法里头所讲的，他睡在那个床上要去，我们在他身边离开床铺几寸的地方，不要碰他。为什么？他有感受，他这个时候非常痛苦，你碰他增加他的痛苦，他怨恨啊，他的一怨恨就堕地狱去了。这个常识不能没有啊！啊，这个时候跟他借的冤仇自己不知道，将来他来报复的时候招架不了。啊，你把他送到卧道，他会饶你吗？绝对不肯饶你啊！儒释道都讲因果。啊， 中国千万年前啊，《易经》至少是4500年前的东西啊，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。我们要懂得积善啊，佛法把这个善恶报应的理论讲清楚讲明白了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了无生，了法无生啊，一切法从心向生，都是念头生的啊。我们自己一生的果报，一定要自己负责任。与任何人都不相干，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啊！通通都是自己业力现前啊！别人给我的，给我的，你愿意接受吗？还是你自己事情啊？你要不接受，别人给你的时候不起作用。别人一给你，你就接受了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。佛法讲每一个人修习的功德，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你，谁能破坏你自己啊？所以别人如何叫你破毁掉你自己的功德啊？叫你发脾气啊，故意在找你，让你发脾气，脾气一发，功德就完了，叫火烧功德林啊！故意惹你生气，你要是一笑了之不生气，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啊！他没有办法把你的功德烧掉啊！啊，所以都是自己干的傻事情啊，与别人毫不相干呐、啊。啊、人家劝你干好事你不干、劝你火烧功德林就真听话啊，这些事情可能天天都遇到的，你修行哪来的功德啊？烧的比修的很多，哪来的功德？那是真正修行人，头一个学者决定不发脾气啊！天幕当中没有我人，这个人修行肯定成就啊！啊，李老师教给我们，人人都是阿弥陀佛，事事都是极乐世界的事，甚是啊，这个人能不生极乐世界吗？不可能的、决定得生的。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啊，三家是一体啊，儒家的标准。做人的标准是无常无德无常，古圣先贤老祖宗教诲仁义礼智信啊，我们想想知道没有啊？仁是仁爱，推己及人啊，人这个字，你看这形状，两个人 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，想到别人回过头来想到自己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个叫仁人呐、啊。仁者无己。啊，换句话说，真正是仁慈的人，大乘教里面称菩萨为仁者。啊，仁者没有敌人，没有敌对。啊，如果跟别人有对立，这个人不仁。啊，真正仁慈的人绝对没有对立，他跟我对立可以，我不跟他对立。要学这个本事啊！啊，他对我有成见，我对他没有成见。啊，他可以冤枉我，我不能冤枉他。为什么？他在迷呀、啊！我现在开始觉悟了。啊，在这个时代啊，觉悟的人要吃亏呀、啊。怕吃亏的人不会救我、哎、欢喜吃亏不怕吃亏救我、啊、救我决定有好处、啊、好处在来生、啊啊、来生什么好处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、啊、这个好处是达到究竟圆满啊，不能不知道啊！眼前什么亏都吃，什么道都上，没关系啊！为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那假的啊！《金刚经》还有一首偈子说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这是一场梦啊！啊，一场噩梦啊，不是真的。计较干什么？啊，不要计较，老实念佛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求生净土，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。佛三读永经无语。成佛了什么叫成佛？华严经上等觉菩萨断最后一品身相无明，那习气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尽，这个时候他入常寂光，入常寂光就是妙觉啊，妙觉不住十八度，他住常寂光啊，这才真正究竟圆满。啊，所以三毒永现，现行断掉了，无余余习也没有了，习气都没有了。那我们今天对人对事对物，我们一定要了解。现在我们处的什么社会？无诸我识。我是生物。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助失误，啊，到任何地方都不能避免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那就学着人生， 在这修忍辱波罗蜜啊，什么都能忍，没有不能忍的。啊，成就我们这一生，但也往生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，一生证得究竟圆满，这就对了。那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啊！啊，不要说人家对我不好，对我很严格，对我很凶。那都是善知识，我在他的面前小业障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起怨恨啊，真正做到不但不起怨恨，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境界高。啊，对这个人我们生感谢啊，他来整我，我感谢他，我能承受啊，我确实不生嗔恚没有怨恨啊，没有报复的念头，只有感恩啊，所以怎样修？修就是对人、对事、对我啊，能像诸佛菩萨一样的心量、一样的态度就对了啊。孔子待人处事，别人对他的批评，温良恭俭让。他有五德，温和，态度温和，善良，恭敬，无论对什么人，对恶人，他都恭敬。啊，节俭，谦让。啊，孔子，那拿这五个字去看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去做，那五个字通通有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修行的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。我们不温和，要修温和；我们不善良。要学善良，我们不恭敬，要学恭敬。我们种种这些浪费，要学节俭。啊，我们不肯让人，学的能让。啊，谦虚能让。啊，这是真修行啊。啊，这一句佛号，这是口诀。啊，温良恭俭让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啊，这真修行人，他真看。若生死降魔经是。只在六道轮回里面度众生啊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，生死是六道生死，魔经是比喻

用这个心，这个心就是菩提心，就是此地讲的愿心啊，出入六道三途。愿如有僧人，有法人，有无僧法人，他都成慧啊，我们的成慧的念头没有了啊，你的一生呢，再不会发脾气了，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啊。你还会发脾气的，你没人呐 啊，你要修忍辱波罗蜜啊，不能忍。三藏法师里头说，忍即忍耐，为菩萨了与一切众生不嗔不恼，如慈母爱子。我们能做到吗？与一切众生不生嗔恚，不生烦恼，菩萨为什么能做到？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从理上来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相有性空，事有理无，啊，这叫什么？这看破了，所以他如如不动，不会被外头境界所转，他永远守住清净平等觉，啊，所以他不会嗔恨，不会生烦恼，这是从理上说的。从思想讲呢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体还会生嗔恚吗？会生烦恼吗？啊，我想我们同学也许有这种情形啊，自己遇到过，牙齿不小心呢把舌头咬破了，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？那么舌头要不要去报复牙齿呢？要不要恨他呢？为什么舌头能忍辱了啊，不生嗔恚心的啊，还要维持良好关系，为什么？一体。从思想讲，这个是佛知道，菩萨知道啊。哪个菩萨呢？法身菩萨啊，他们知道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变法界虚空性，一切众生，上到诸佛如来，下面到地狱众生，跟我一体啊，不能分割。外面呢，旁及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跟自己也是一体。就像做梦，梦中境界啊，梦中有人啊，有物，有树木花草，有山河大地啊，从哪来的？ 都是自己意识里的变现的，绝对不会有个东西跑到你梦中，所以梦中全是自己啊，自己先变现的。梦里头许多人都是自己变现的，你要梦到佛菩萨也是自己变现的，离开自心以外，梦中无有一物啊，我们眼前这个境界就像做梦一样啊！啊，永嘉大师说得好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就六大轮回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心，他要是醒过来了，梦醒了，梦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啊，六大轮回梦醒了。醒过来是什么样子的？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他醒过来了，看到是这个境界啊，六道没有了，四圣还是在梦中啊。六道轮回是卧梦，四圣法界是美梦，不是噩梦，但是还在梦中。这个梦中要破了之后，醒过来了，那就好了，醒过来就成佛了。啊，佛是什么境界呢？佛是一真法界。啊，你看，一真，对，说法界，说法界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啊，虚妄的法界没有了，真实法界现前了，叫一真。一真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，那你要记住，同时也是自己的十报庄严土啊。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，同体呀，同一个自信呐、啊，不是两个，心心是病啊，心是一个啊，识就不一样了，识是妄心，真心是一个，能生能现是真心。所以它是一体啊，妄心是迷惑，不知道是一体啊，以为只有自己身是自己啊，身外跟我不是一体，这是完全错误。佛与大菩萨、化身菩萨对这桩事情清清楚楚，所以他遇到善缘好事喜欢，并不激动；遇到恶事不善，不生嗔恚，不生烦恼，这叫僧人呐、啊。佛菩萨来教他，他也听不进去，他也不会理解。那有一等人说：“我学佛。”听经念佛啊，在用功的时候我用真心，待人接物了我用妄心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。要知道佛法里头所说的一真一切真，一假一切假啊，决定不可能我对佛菩萨用真心， 我对别人有妄想，不可能，全是假的，那个真也是假的。为什么？真心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叫真心。你起心动念了，你分别执着了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不是真的，你入这一门就没指望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，别人以妄心对我，我要用真心对他。为什么？我要理入，在娑婆世界社会上亏可吃大了，但是往生极乐世界便宜可占大了。啊，你想想，你占的便宜是大过这个虚妄。你到底选择哪一样？啊，我选择的是用真诚，一生对人对事完全用真诚，不管他怎么骗我，啊，欺我，甚至啊障碍我、伤害我、啊陷害我，都不计较，都若无其事。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，那个人是佛，那人是好人。啊，别人说那个人怎么不好啊？一时迷惑，一时糊涂，过好就好了，好像人喝酒醉了，发酒疯，那是好人，过一会他就好了。不要去计较，啊，心里头不要有一个恶人，心里面一切众生全是佛。这就对了啊！所以这里讲的这个这几句话重要，如何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，这叫真意修行啊！要相信本有真心，本有真心啊！相信中国老祖宗所说的本心本善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我要把我的本善，把我的本性要用在日常生活上，这就对了啊。别人用不用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，如果不相干，我要用真诚待人情。啊，给一些都是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教的啊，张家大师教，李老师教啊，一定要相信用真心决定不吃亏啊。好处呢，好处都在后面，它有感应呢、啊。真与真相感，妄与妄相感，真与佛菩萨感应啊，妄与妖魔鬼怪感应不一样，要放心，要大胆去做啊！对佛要相信的，我依照佛经上做啊，纵然舍了生命，我也不怀疑，我也不改变，不推断啊！我一定要做到底，越做你就越有信心啊！为什么感应不可思议？啊，越做你越欢喜啊！我们用善心看一切人，看一切事 啊，我举个例子，一切人都是好人啊，佛菩萨是好人，魔王波旬也是好人，跟佛没两样。那佛劝善，魔王在惩恶，惩恶也是一桩好事情啊。这个人造恶，回不了头了。啊，魔怎样呢？魔帮助他多造恶业。那为什么呢？叫他恶贯难盈，他就受果报了。他受果报才能回头，他早一天受果报，早一天回头，迟一天受果报，迟一天回头，何必不叫他早一天呢？啊，就魔王在从容造物啊，帮助你造物啊，恶道满盈的时候就堕阿鼻地狱了。你想想，他是不是好事？不是坏事，是好事，因为这个人回不了头了。能回头的人，佛菩萨都去了；不能回头的人的时候，统统交给魔王不去。我看都是好人，都是好事。啊，我们能够用这种心，心平气和来看事情。啊，我们对魔王也很恭敬的，我们这个摄影棚里头供的魔王伯玄的牌位啊，啊，我们邀请他来天津呢，一起来供学。啊，那个魔王也很可爱啊。我们现在有个错误观念。新闻报道要据实天天来报，报的是什么呢？不善的多啊，善的很少啊。啊，报不善的多，不善天天就在增长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都在学啊。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隐恶扬善，有道理啊。我们要拯救社会，要拯救人心，新闻报道上不善的少报一些，善的多报一些，让人家好奇说善，阳气不善，让不善的人生惭愧心，他能够回头做善，这是教育。啊，现在报成小不善，他宣扬成大不善；大不善，他宣扬成极不善。他这种报法。啊，好事呢反而不报，这个社会怎么会好？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。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，都是真实智慧。都是真正的经验呢、啊。那家庭里面家人相处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一家人，夫妇、兄弟姐妹，啊，跟父母、跟儿女、亲戚朋友相处，记住，隐恶扬善。 恶的不提，善的赞扬，慢慢的人的良心就养出来生出来了啊，知道什么？知道不善是羞耻，不愿意说啊，知道善善行呢是好事，大家宣扬，互相的劝勉啊，这个家庭才幸福啊，家庭才会兴旺啊。如果都看到别人不善，那就是自己的大不善。为什么？别人不善，把你心里的这个心所通通引发起来了，全是不善的。如果自己心是善良的，外面不善的见不到啊。啊，外面现现这个现境界现前，我们的反应就是反映你的心，反映出来全是不善的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是善。为什么没看出来啊？看的全是别人的一些缺点啊，是有缺点啊，但是我们看缺点说要原谅他，不要去责怪他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去批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受过圣贤教育，圣贤教育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丢掉好多代了啊，疏忽了有200年，你怎么能责怪他？今天干什么坏事都是正常的啊，他要不干坏事，他是圣人再来的，是菩萨再来的，他不是圣人，不是菩萨，那他干这个事就是正常的啊，学懂这个道理啊，互相称赞就和睦了，僧团也如是啊。祖师大德常教我们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。你在家庭里换一个，若要家庭兴啊，唯有你家里人互相赞叹，互相尊重，这就兴旺起来了，一个道理嘛。国家也如此，你要团体性啊，这个团体里面上上下下所有人互相赞叹，要国家兴旺也如是啊。啊，领导与群众，领导与国际领导啊，都能互相赞叹，这个过哪有不兴的道理？家怎么衰的，过怎么亡的，净看别人错处，家就衰了。先生看太太错处，太太看先生错处，这家里还会有幸福？不可能了啊！团体里面，领导看下属丑，下属看领导丑，这个团体衰了圣贤这几句话了，太重要了啊！极乐世界为什么好？极乐世界里不像你名都没有， 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，这是列在前面两个。第一个礼敬，见到任何人冤家对头都要恭恭敬敬，冤结化解了，这善了啊！见到掉头而去不理，怨恨就加深了。见一次面加深一次，麻烦大了啊！如果已经见一次面化解一次，见个十次面全化解了，就那么简单呢、啊？就那么容易啊！啊，称赞如来，如来是善，善的称赞，不善的不说，不批评，这是菩萨，这是诸佛如来啊！他们所表现在外面的，用意很深很深啊！我们今天社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迫切需要的就是圣贤。佛菩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行持，我们都能学到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所以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是化解冲突，恢复和谐的根本法了，不能不学。